似曾见，心内波澜现，抛开世事怨愁怨，相伴到天边。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 冷风嘲笑着

回忆过去， 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。曾经拥有这一份情，永远难了。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。爱一个人，如何厮守到老？怎样面对？ 千万种，刀叫我

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。